开了胃口我再多吃，你雪上加霜，你只能让肚子那儿存的脂肪越来越多啊。所以今儿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向心性的肥胖啊，向心性的肥胖啊，这可不单是消化系统的疾病，它和循环系统也是密切相关的啊，心脑血管方面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了脾胃之胃，哦，还说了十二指肠，是吧？还给大家介绍了什么？哦，介绍了肠道要有益生菌。那么其实啊，健康的人，我们说小孩在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那个婴幼儿他的胃肠道当中啊是有非常丰富的益生菌的，只是随着后天的饮食情志的变化，哎，破坏了肠道的微生物的环境啊，尤其是后天乱打针、乱吃药，是吧？乱用抗生素，把原来呀正常的菌群呢都给破坏掉了。那么益生菌的减少，就会引起致病菌的升高。哎，这是个按下葫芦起了瓢的事儿。在现在微生物学当中，把这种现象叫做占位效应。打个比方吧，说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种的是庄稼，除掉的是野草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土壤它给咱们的养分养料是有数的，而且这个土地面积它也是有数的，哎，你长了草它就抢了苗的营养，所以只有除掉杂草，哦，那个庄稼才能有更充分的土壤养分，它才能丰收，哎，这就叫占位效应。那么回过头来呢，你这个庄稼或者说你种的这个粮食，这个种子很弱，发芽率很低，结果呢就杂草丛生啊，杂草丛生，哎，结果现在人大量的用这个抗生素，就相当于这个除草剂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，你除草剂用多了，你用的适量它杀草，你用的多了它连苗也杀了，所以这块地如果连草和苗都不长了，是吧，坏的草好的苗都不长了，叫不毛之地。这就是为什么乱用抗生素会导致什么呢，黑肠病啊，是吧，肠炎呢，以及顽固的胃肠性疾病，甚至与黏膜的损害和萎缩。说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有人甚至还问我，啊，有没有好药啊，还要用药的啊，不要乱用药啊，用什么呢，哎，用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方法啊，吃什么呢，哎，吃枸杞山药小米粥，是吧，吃新鲜的瓜果蔬菜，哎，不要乱用药， 注意饮食的卫生，少思虑啊，勿饮酒，早点什么呢，睡觉，早点起床锻炼身体。你这样一来呢，这叫改善生态环境。哦，我们的胃肠的生态环境在改善，那么对身体有益的细菌就会不断的增殖，那么对身体有害的细菌在益生菌的数量不断的增加的条件下，是吧，它就会得到抑制啊，甚至呢被消灭掉啊，好的细菌把坏的细菌把它消灭掉。怎么消灭掉？占位效应啊，好的细菌越来越多，坏的细菌没有生存空间，是吧。你像那个让人放恶臭的屁，那个叫产气杆菌，是吧。你说我们多吃瓜果蔬菜，少吃油炸的食物，少吃肉，哎，你肠道当中膳食纤维增加了，哎，益生菌增加了，促进肠道排便，好了，你那产气杆菌就没有生存的环境了。人排便畅通了，常年便秘，你看有一种民间流传那么说法啊，说一天不排便啊，多抽三包烟，啥意思，就是那宿便之毒啊，有过于那个吸烟的那个尼古丁的毒，是吧。哎，所以人想健康，哎，我们有一个五好老人的标准，是吧。哎，其中就有一条叫排泄畅通啊，这个排泄畅通，一个是要大便畅通，排除食物残渣，哎，不要让它在这个肠道当中腐化，不要产生坏的细菌和肠道的毒素垃圾的堆积啊，肠子要畅通，这个通是自然而然的通啊，不是跑肚拉稀的通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小便畅通，是吧。我们常给大家讲，人不要养成那个憋尿的习惯，是吧，特别是小孩儿啊，有时候玩玩玩啊，玩游戏啊，玩玩具啊，哎，一时兴起就忘了喝水，忘了排尿，你看尿液浓缩啊，尿液浓缩增加肾的负担啊，甚至产生结晶结石，再加上寒凉，哎，你看我们以前讲过肾结石，肾结石，肾为什么会长结石啊，哦，一个是什么呢，哎，海边晒盐的那个道理啊，把那盐搁到那个什么呢，把那海水搁到晒盐池里晒，水分晒干了，吸出了盐粒儿，是吧。人大量出汗，过度运动，就是不喝水，我就是不爱喝水。好，你不喝水啊，你喝的是自己的尿，说我没喝尿啊，我连尿都没有啊，对呀，你是没喝呀，你那肾二次吸收在里边把尿又喝了一遍，尿不断浓缩就吸出了尿酸盐的结晶，哎，这是产生结石的第一个条件，不喝水。哎，产生结石的第二个条件呢，哎，就是喝冷水，喝冰水，甚至美丽动人，冬天不穿棉鞋棉裤，手脚发凉，是吧。中医说呀，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，手心热则腑热，是吧，手心寒则腑寒，是吧。当你手脚拔凉的时候，你那肚子是凉的，肚子一凉叫丹田无气，丹田无气对的就是命门火衰，是吧。哦，我们晒盐是火把水分蒸发了，叫尿酸盐结晶。而当你手脚拔凉，小肚子冰凉，后腰冰凉的时候，你产生的那个肾结石，哎，就是我们冬天见到的大自然的现象，叫水寒则冰啊，肾经的水过于寒凉，这个冰不是 肾里边长冰块，哎，也是尿酸盐的结晶体和钙化，啊，这大家知道啊。这是给大家题外啊，我们说了个肾结石的常识，怎么办？啊，一个要什么呢？补水，啊，行水利尿啊。二一个要补命门的火啊，补命门的火啊，有利尿方啊，有填固肾精的食疗啊。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接着给大家往下说，是吧？胃和肠说完了啊，健康的肠道它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，哎，是肠子当中存着的对身体有益的微生态微生物的益生菌的群体环境。二一个呢，就是肠子有良好的动能，是吧？肠子运动来自于什么呢？哎，你胳膊腿的运动，人走路胃肠自然蠕动，你老天天坐在那儿，我在那儿，肠子它就梗阻不动。另外啊，大肚子的将军肚的，是吧？每天坐的时间比较长的，我们可以从外边帮帮他啊，推一推任脉啊，利一利胃肠的疏导啊，尤其是那胃下催的啊，因为我推任脉能把胃推下去吧，你那胃瘫软无力，推任脉只是促进一下它的蠕动，把那坨懒肉给它变成有弹性的肌肉，所以它不会推下去，只会推的它活力增加，是不是 啊？当然了啊，也可以从食疗的角度来补充一下，是吧？肌肉的活力，哎，补肌肉的活力是什么呢？啊，有的朋友说我喝饮料，是吧？喝运动型的饮料不对啊。那有人说吃泻药啊，吃的直跑肚啊，都不对啊。啊，人的肌肉它属筋啊，属筋，筋骨皮肉的筋。五行属木啊，五行属木，所以要养和肝血啊，养和肝血。所以说你看咱们讲胃肠，讲胃肠，其实胃和肠表面上它是一道管道，而实际上构成这个管道的和肝主筋，主一身之肌肉的弹性叫胃肠蠕动，肾主水啊，肾主水啊，啊，水液的代谢啊，水液的代谢啊，这都是分不开的啊。那今儿呢咱们就接下来往下说，是吧？说一说和这大肠相表里的肺脏啊，给大侄子问，是吧？17岁的大侄子鼻炎啊，什么下饭馆啊，啊，吃的多了，吃完饭跑啊，跑得满头汗呢 啊一下得鼻炎了，呵呵啊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就那么一丁点的道理。我们常说呀，外行他只能看热闹，那么内行啊，内行他才是一针见血，盯的是门道。所以大家伙啊，听咱们的健康节目，是吧？我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啊，趣味当中学习养生长寿的知识。所以咱们这一档作为啊健康生活服务类的这么科普的这么个栏目啊，那么大家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别光跟着，哎，这好玩啊，这哈哈乐，甭这样啊，长知识长见识啊，学会抓主绕矛盾啊，抓矛盾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鼻炎呢不是一下子得的，是吧？慢性病是慢慢形成的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。 啊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。好，那我就考的了，我说你大侄子鼻炎是吧，你知道鼻子根在哪儿吗？哎，你看老太太没白听我节目啊，人一张嘴就答上了，肺呀，啊，肺，你看，哎，喘气儿的肺脏，哎，我们中医说叫鼻为肺窍，哎，说鼻子是这肺脏在身体外面的开的这么一个窗户，是吧？那么肺还管什么呢？啊，肺主气，啊，肺主气。主人一身之皮毛，啊，主人身之皮毛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鼻炎的人要防那个皮肤过敏症，防皮炎。另外呢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鼻炎的人你还要注意是不是大病干燥，是吧？啊，结果都对上号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好多人他都这样。啊，他不愿意问为什么，他就愿意问我，你给我方子吧，啊，给我方子吧。我说鼻炎呢，吃点这个冬虫夏草，是吧？山药是吧？白色的芸豆，藕，啊，这都是补肺的食疗。哦，吃大白梨，啊，吃大白梨，是吧？那肺气虚、老冒虚汗的，吃点黄芪，是吧？肺虚导致肾虚，啊，母病则子瘦啊。啊，吃点菟丝子，哎，这都是有方可循的，啊，有方可循的。那么，我又问他了，我说你知不知道孩子这鼻炎是怎么得的？结果老人家又给我来了一遍，哎呀，那天孩子吃多了跑步，出了汗，鼻子着了凉得鼻炎。我说错，我刚开始还说你对一点，我说错，我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线。哎，就是已经要得鼻炎了，差那么一丁点儿。好了，你这面过食饱餐，啊，运动后大汗后淋风，好了。表面上看是一个小感冒把鼻炎勾出来的，实际上感冒哪能翻起那么大的浪花啊？是不是？一根火柴能点着一个油桶，引起大的爆炸。但是你要把这根火柴啊，你扔到那个西湖里头呢，你扔到那个长白山天池里呢，你别说火花了，刺啦一下它就灭了。所以要抓主要矛盾。我说你再找找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孩子有个习惯是吧，啊，就爱喝凉水啊，爱喝饮料，爱吃雪糕是吧，是不是这原因呢？你看，这叫一语唤醒梦中人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肺脏喜湿恶燥胃寒，喜湿，哎，他喜欢湿润的环境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到南方，哎，你看那气管炎的鼻炎的人少，是吧？因为空气湿润是吧，雾燥，你赶上到北方啊，特别大西北是吧，甘肃陕西那片是吧，你看那慢支气管炎的人特多。胃寒，这寒又分外寒和内寒。外寒北方的寒冷啊，北方的寒冷，每到冬天你什么哈尔滨、沈阳、长春是吧，你看这些大医院的那个气管炎的病人、肺心病的病人多的是，是吧？那么内寒呢，就是过食寒凉，是吧？形寒饮冷则伤人的肺阳，形寒你身体受寒，饮冷喝冷水，知道没？哎，这下子把原因找着了啊。那我吃些食疗就能好吗？我说改错啊，不改错，你什么药啊、食啊都白吃。哎，所以养生是啥？养生就是改错，哈哈，就是改错，啊，错误的生活行为习惯造病， 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造健康啊，就这么个区别。所以你想得病吗？啊，请你用不良的生活习惯去打造自己，是吧？啊，你想健康长寿吗？啊，多听听我们的趣味养生的节目，啊，过一个健康、快乐的生活啊，生活。那么说到肺这儿啊，还要多啰嗦两句啊，还要多啰嗦两句，是吧？人这个肺脏，它还有一个情志的忧伤，是吧？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外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客观条件，啊，吃凉的、喝凉的、住的冷，是吧？那有人想出招来了，说那我过候鸟的生活吧，是吧？我冬天我上南方去，我就润着去、湿着去，我就是出大汗，是吧？上海南。夏天呢，夏天我再回北方避暑去，可不可以？啊，有钱有条件可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是吧？这种可以，哎，都是眼前的隔着靴子挠痒痒，是吧？表面上看，啊，你躲过了暑湿，躲过了风寒，是吧？你真的都能躲过去吗？表面上看，我们北方的人到南方去叫猫冬啊，是吧？躲避这个寒冬。其不知你是没咳嗽没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本来应该冬天在北方承受严寒，是吧？承受这个寒冷的肾经的闭藏，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。结果您客居他乡，冬天当夏天过，没咳嗽但出汗了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借的是高利贷，是不是啊？就跟现在人，哎呀啊，我贷款，是吧？没钱不要紧，我贷款，我提前消费，是吧？哎，你现在能还上钱叫良性循环啊。有一天好家伙，贷款买的车啊，贷款买的房，哎呦，不臭手，钱不臭手，还不上，得，那房和车就是人家银行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呐，不是鸟，鸟它可以过候鸟般的生活，而且它那个过候鸟般生活，它不是大雁南飞，不是坐飞机飞过去的，它是感受寒冷之后自然选择飞过去的，而人呢？昨天还是冰天雪地，好家伙，今天已经什么呢？温暖如春，大汗淋漓了。你给那肾挖了个大坑，是吧？是没咳嗽，你看你肾经亏了之后，骨和脑髓怎么样？所以啊，我们讲食疗的时候讲过，叫食不过百里。说人想胃肠健康，你吃的东西方圆百里，是吧？那么老不行千里，什么意思啊？人到老年，您这辈子你要知道，啊，你偶尔旅个游玩玩也罢了，是吧？你这大动干戈的大折腾，是吧？仨月半年，你刚适应了一方的水土，你又回来了，这几千公里的折腾，这种生活对五脏的损伤是潜在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今天要说说就是情志对肺的影响。啊，情志对肺的影响。说情志怎么还能伤肺啊？没错。是吧？你看有几个历史人物，是吧？我最愿给大家说的那个是林黛玉，是吧？哎，天天哭啊。啊，天天哭